那应该是师妹吧，是自己特别不好意思就贴上来了、 哎、一上来就夸女主持， 很寒暄啊。这个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是的，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对的，如果您现在正行驶在北京的某个街口路角，哎，想要停下来看一看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赵寅成到底颜值有几分呢，也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是的， 今天非常的感谢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并且分享了这一次直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点击关注和分享，让更多人可以来分享今天我们的嘉宾寅成的音乐生活。刚刚在一开始，大家如果说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哇， 有一张照片， 对，帅气的照片，这是怎么讲？是专业硬照哈，就可以跟本人再对比一下，切回来没差，零差距，对不对？哎，是，还有这是在干嘛？骑摩托车的照片是吗？ 对，没错， 感觉好专业呀。 还前面有个 GoPro， 对，这应该是拍着整个回来做一个记录的，对吗？ 对，没错，因为我在骑车的时候希望记录下一路上的沿途的风景，包括所见的人呀、所见的事儿啊，或者说是对面来的车友，我觉得都是一种人生的很好的体验。 成会玩的一个小伙子，哎， 是。 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音乐的。 寅 成是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喜欢唱歌吗？ 特别喜欢，从小时候就开始唱一些老歌，跟着爸爸妈妈，比如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哇，这么嗨！ 一把火，就天天陪着这个长大。 嗯， 后来在初中的时候开始参加了第一次的歌手大赛， 校园歌手大赛， 校园歌手大赛，对，没错，很多 一唱成名，有没有？ 对，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叫《我为歌狂》， 嗯 啊，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那里的主唱，包括他们的乐队的感觉， 嗯， 我觉得年轻人啊，就要有年轻人的姿态，对吗？啊， 对，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先放一放啊，对，比如说玩游戏呀，那个时候大家喜欢玩游戏机呀， 啊， 嗯，我就不碰。每天就把时间花在唱歌上面， 嗯， 啊，每天可能对着家人唱歌，洗澡的时候唱歌， 家人都烦了吧？ 最后有被赶出去吗？ 还差点吧。那最后在唱歌比赛的时候，就歌手大赛的时候， 嗯， 我得了全校的应该是第二名， 第二名，很厉害了， 还不错，嗯， 是真的很不错。 对，那个时候我拿到第二名成绩的时候，我就开心的跟我爸妈说：“哇，你看我得了第二名。”但是我爸妈说：“啊，行。”挺不错的啊， 希望你以后还是不要在家里唱歌。 浴室杀手啊， 对。 不过从寅成刚刚的讲述来看出来，确实一个对音乐怀有特别热爱的一个小伙子， 嗯，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那一开始还是就先用歌声来征服大家。 好，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赵寅成要带来自己的第一首歌的表演了，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今天带来这首歌的名字是嗯 ，Hello， 在线吗？ 在线，在线。我已经进入 状态了。第一首歌曲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是宋冬野的《董小姐》。 哇哦，这首歌被翻唱过很多次。 董小姐， 没错。 那你今天缺少了一个乐器， 吉他。 对, 对 自己自弹自唱，自唱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今天我可能清唱吧。 嗯， 啊，对，清唱啊。 不，伴奏， 对，吓死我了！我说真的要清唱吗？来，我们来听听看寅成带来这首《董小姐》。如果你喜欢她的表演的话，可以一波666，还有小礼物走起哦！我们在活力982等着你。 衰老， 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 这首歌同样也分享给所有喜欢民谣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早起来吧，董小姐。 谢谢大家。 谢谢应酬哦，真的很有磁性的嗓音，真的，我觉得你唱歌跟你说话完全就像是两个年代的人。是，那非常感谢应酬，我们也请他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来聊一聊赵应酬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欣赏到的是音乐爱好者赵应酬的现场 live。 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会听到说诶，这个音乐台怎么有点不一样。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给所有爱好唱歌的朋友们搭建这样一个可以交流自己和展示自己的平台。 是的。 那今天应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唱完一首歌了，怎么样现在的心情？刚刚一进来我感觉你还略有一点紧张。 对，感觉平静多了，而且这种民谣是我在每天晚上会听到的。 嗯，就每天晚上自己、晚上的时候干嘛要这么自虐呢？ 对，就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城市的熙熙攘攘可能变得更安静些的时候。 不是自虐吧，你看刚唱的什么歌，董小姐、然后我刚刚看盈城在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望向直播间外。 对， 今天也有一位盈城的董小姐陪着他一起来的。 是、好幸福甜蜜啊。 是幸福甜蜜，90年小 鲜肉，而且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了。 对， 刚刚在我们的间奏当中哈，大家可能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一张照片。 对，那就是盈城结婚的照片。 哦， 赶快说明一下情况。 对，倒不是啦啊，这个看起来我穿的像新郎哈，其实我是婚礼主持人。 哎， 旁边站着的才是新郎。 对， 虽然比新郎帅。 哎，那不敢说，对，说不定现在新郎正在听节目呢。 对，有可能哦。 嗯，那这张照片呢，应该是今年的五月份我主持一场婚礼，在北四环那边，那场婚礼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反正现场啊，后面我看不到，可能前面的观众都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了， 这么温馨， 那说明你的套路很深，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婚礼上有就是很套路的那种催泪的那个一些台词， 对，但是一般我呢在主持的时候很少用套词，因为我是这么介绍我自己的，我说我叫迎城啊，迎接真诚，拒绝套路。 哎，所以 自己已经有 slogan 每天就 freestyle，每场婚礼都不一样。 对，每场婚礼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对于每一对新人来说，都希望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就是前半生的经历在里面。 对，一生只有一次。 对，一生只有一次的这个节点，我希望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听到这里呢，很多朋友说，哦，原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一位婚礼主持人啊。No，你太套路了，这还是一位中央戏剧学院在读的大四学生， 没错， 还没有毕业，而这只是他的一个，就是等于说算也是课外实践，同样的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是 的，因为我发现迎城真的是享受在其中。 对， 因为可能很多我们平常接触过的一些婚礼的主持人，这是他们的一个营生的一个方法。 对， 他们来赚钱。但是我看了一下迎城的朋友圈哈，就简单认识了之后，我发现他真的对每一对他主持过的新人都特别的有感情， 是 发自内心的感觉为他们的感情所并且感 动吸引到， 没错，没错， 对，而且真的是有在帮。投入其中的去帮他们完成这样一件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事情。 对， 你年纪才这么轻，怎么会有这么怎么讲 这样的体验是吧？ 对，包括像唱歌的时候，整个感觉也都像，哎呀，这应该是个中年大叔吧， 特别成熟稳重的感觉。 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实我刚开始做婚礼的时候，也跟其实很多主持人一样， 不知道说什么呢，就只能说水词儿套词。 对，水词儿套词儿。但是后来我发现，当你在说别人的爱情故事的时候， 是 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他们人生的一个缩影，而且这个视频会保留一辈子， 对， 可能在一年后两年后他还会找到我说，哎，迎城，我又看了一遍当时我们的婚礼视频，我真的我又哭了一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你带来的并不只是你的收益，包括给我带来的可能不只是一份工作，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是一辈子的回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份幸福不光带给了他们，也带给了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一对新人来说，应该用心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一些状态，这样的话才对自己负责，才对别人负责。 是 的， 其实刚刚有提到哈，一两年之后他们可能会回头再来看， 对， 然后十年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宝宝一起看。 哦，没错，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所以可能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觉得你很老成，是因为你见证过很多人生的缩影。所以在这当中也有学习交流和一个自我提升的一个促进的过程。 没错， 对， 哇，那些了解完了这么老成的迎城之后，我们再来看他青春活力的一面。 活力的一面来了， 难道是 分享过？哇， 对， 这个照片你们都挖出来了。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你的另外一大爱好。 对，这个照片很明显哈，我戴着头盔，头盔前面有一个 GoPro， 对，刚刚鲸鱼也说到了啊，我骑摩托车，对，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一般是在我工作之余，包括我周末没有婚礼的时候，我就会喜欢骑摩托车啊， 和朋友一块儿， 对，和朋友一块儿，而尤其是和朋友一块儿的时候，才会找到骑车的乐趣啊， 对， 可能很多没有骑过摩托车的朋友不太了解，但是呢，一定大家都骑过自行车， 对， 都骑过。比如说电动车可能多多少少会骑过， 我是自骑 共 享单车， 每天都骑共享单车七八公里呢。 是， 对对，骑行的感觉和坐在公交车、坐在地铁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不一样的。可能地铁、公交来说比较省心、比较方便，但是对于自己骑行来说，它是一种对整个这个环境 操控感， 哎，对，很有操控感的一种掌控。对，对自己的方向， 而且会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没错，很自由， 无拘无束，你的身边就是风景， 对， 对， 因为有很多喜欢车的人，他们去跑山周末的话玩， 哎， 但反而喜欢摩托车的是另外一种更喜欢自然的，因为可能到了现在，比如说春秋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夏天会太晒，到了冬天，真正热爱的人才真的就会出来了，因为速度一快，这个风会很大，其实你就像银城那个，基本上已经包裹得很严实了， 是， 对，但是你能够感觉到整个自然在你身边操控而过，包括树叶是真实的，鸟叫是真实的，虫鸣是真实的， 对， 那种感觉就很投入。很自我。 当你在山里骑行在山间跑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山风拂过脸庞，然后旁边的一些树叶从你的车轮下滑过的时候，还有看到下面那么多小村庄，看到那么多花花鸟鸟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是融入到这里面的，跟开车去跑山还不太一样。对， 想问一个八卦一点的问题，就是那个摩托车的后座经常有姑娘吗？ 哎，那是必须有姑娘，对吧？ 而且只有那一位， 只有那一位，没错。 哎呦，行了，聊到这里就可以了。 刚刚好。 对，正在听节目的众多担心的女性，可能听到这么一个磁性的嗓音，此时此刻也准备要换台了，千万别。接下来还有很精彩的内容要跟银城聊。 是的， 我们还是来聊回音乐。从小的时候就提到了自己很喜欢唱歌，但是家里有刻意往这方面去培养你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第一次我唱歌的时候，我爸就说：“你如果真的想走音乐这条路的话，你可以去拜个师啊，你看看 这么委婉， 对，你看看别的学生啊，他们的唱歌技巧是怎么样的，啊，你看看别的人，你跟别人差距有多大。后来呢，我自己就去了， 真去学了 啊，学了以后发现哇，这么多高手在这儿。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不走这条路了。但是后来呢？” 爸心里就在想说，我的目的达到了， 对，但是没有想到，哎，后来我参加完那次比赛以后呢，我又重拾了我的信心，我跟我爸回来就说爸爸，我想要成为一名歌手啊，我要艺人，对，我要开演唱会 啊， 我要出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我爸默默的点了点头，后来去厨房做饭了。并没有，对，没有之后了啊。后来呢，我真的在为我的这梦想在努力， 是 啊，自己呢在可能在网上在一些论坛里发我的单曲， 自己录的歌曲。 那个时候刚刚初中刚毕业，也没有什么技术，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帮上忙的朋友，所以就自己下软件开始研究一些各种就是音乐方面的东西，做一些 demo， 然后开始发到论坛上，哎，大家一看。听起来不错，很多人赞，然后我就开始想，哎，那能不能在更多平台上发布我的声音？后来在唱吧，也开了我自己的平台， 哎， 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唱吧活力982当中直播过程哈， 是的， 来看看何征，还有等我等风等你，都是关注了我们这次的直播，还有好多，因为刚刚已经在唱歌哈，星星 boy 他说，不收徒了，徒弟满了，你爸爸让你去拜师，啊，徒弟满了，这个水准的可以不用。再提了，还有很多人在夸你的摩托车好帅啊，以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银城今天的一个音乐的分享。 是， 再次一并谢过，也希望各位都可以来到唱吧我们的直播专区，搜索正在热门当中的活力982，观看今天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对，刚刚讲了自己很喜欢唱歌，哎呀，一直坚持下去了，包括后来有了这个软件的支持，其实偶尔自己的时候，对于唱歌来讲也是一个抒发的过程。杨帅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唱歌， 是的呢， 他也一直都坚持下来了，尽管家里也一直都不太理解， 就我算是那种比较顽强的人，就是怎么也再残酷的现实也打不倒我。 对，就是但是他对于自己唱歌是一个没太有清楚认知的人，就真的是喜欢唱。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说不要打击小孩子，因为他还有很长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当我们俩一块去了一次 KTV 之后，就有了像你爸那种心态，小孩去拜个师吧，徒弟满了你求求师傅。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有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的， 因为有可能性也愿意去继续的追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有说你录了很多的作品，那是自己有原创作品吗？还是翻唱别人？ 有很多原创作品， 哇， 原创作品啊， 真的。 因为之前我的梦想是要出一张专辑，属于自己的专辑， 原创专辑嘛。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还不会五线谱，对，所以拿简谱，来写了一个伴奏，然后开始写我的第一首歌，叫《母爱》。 母爱， 写给妈妈的。 那写给妈妈的，我简单唱两句。 好， 可以的。 啊，这是我都初中时候的歌曲了， 很稚嫩的， 期待期待， 写给妈妈的。 对。副歌部分是这样的。母爱，你快点回家来，我一直在等待，告诉我你还在，对他总是那么依赖，为何却那么的 哒哒哒哒哒 ，freestyle 哒哒哒哒，一点也不像初中生的作品，您听起来算是一首还挺就是挺成熟的一个。 对，这个时候那时候08年汶川地震，看各种报道，很多人就是已经流离失所。很多咱们的同胞、 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对一个感动， 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没错， 包括留在手机上的一些信啊，给他写的话、其实每个人看了之后都会感动， 是。 但是银城就把它画成了一首歌，永远记录下来。 对。 后来你妈妈有听过这首歌吗？ 我妈妈没有，我没有跟我妈唱过，因为这首歌毕竟是送给那些就已经失去妈妈或者失去孩子的人， 母爱， 对母爱，对 表达出来 是 啊。那当时发到网上去了之后，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题材吗？ 还有，哎，其他就比较幼稚了。 有写爱情的吗？ 啊， 你知道我们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嘉宾就会说，哎，谁没有年轻过呢？ 哎，对对，但是我属于那种比较晚熟的，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对、并没有爱情的种子。对。 后来慢慢也就是借音乐来抒发，哎，但后来发现说，其实感觉刚刚的那一首作品哈，就是写自己是初中时候写的， 对。 但其实感觉是听了很多，因为很多的一些和弦，我们可能直白的一点来评价，他说是一首好听的歌，但是不是一首特别出挑一听出来立马就会记住的一个歌曲。 对。 感觉就是哎，听了很多之后，我把它揉了一揉，然后出了一首比较有我自己风格的作品。 对， 是 的。 那就很想知道谁对你影响比较大呢？你的偶像是？ 林俊杰。 哇、JJ 林俊杰。 对。 那当时是从他哪一张专辑开始喜欢的？ 从《月行者》，他的应该算是 第一张， 对，理论上的第一张专辑。啊，开始，任他们说，他们看，啊，江南风到这里就是年， 化成磁带机。 思念 来下一首 啊，下一首，比如说，编号八九七五七。 好，现在也听到了一首是银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私藏推荐的歌曲，这首歌是 JJ 林俊杰的 《江南》， 就是这首《江南》，我现在正在听到的。其实这首歌曲哈、当时最早的时候出版的时候，他的专辑的名字叫《第二天堂》，是他的第一首主打曲。但没想到《江南》火了之后成为了爆款，结果再出版的时候就直接把专辑名字也换成了《江南》。 对， 这也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所以你现在的抽屉里、家里的书柜上还有没有 JJ 的专辑呢？ 一墙一书柜， 有。 这里就是念，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诚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云有多痛，毒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一首《江南》是今天我们银城给大家带来的私藏推荐歌单里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姐姐是你的偶像， 从小到大的第一偶像。 刚刚也讲了家里有很多他的周边，包括专辑、海报之类的。 对，海报那真的是贴了一床了，就快不是贴了一墙了，就快贴到我床上了。 那么满，真的整个别人贴壁纸，你是贴海报。 对，刚开始因为那时候网络其实像上面已经可以听歌了，但是我从来都是买他的专辑， 支持正版， 对，一定要买他的专辑。就我哪怕不听这个盘，我就把这个盘留在桌边。 应该所有粉丝都有这种偶像的情节，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粉丝经济才刚刚起来，所以其实我们是要通过买专辑的这个东西来表达对自己歌手的一个支持。 对， 他的专辑销量达到多少，那说明他人气高。 是， 可能我买回来之后我还是 MP3 听，但是我一定要买一摞放在那里。 对， 可能从来没有拆过。 是，那除了 JJ 呢，还有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一些？ 有一首歌，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叫蓝莲花， 蓝莲花， 蓝莲花，因为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 几乎落泪。 来唱一下。 对，唱一句就不唱了啊，因为不太适合那种声音。歌词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不阻挡哒哒哒哒哒，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刚刚银城也讲到说对自由的向往，那你是在一般在什么场景听这首歌？不会是在睡觉的时候？ 那当然是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骑摩托车的时候。 对， 对， 和歌里表达的感觉是一样的。 没错，当你就是面向阳光，前面一条滩涂这个大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天海能表达我所有的心情，对自由的向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风里雨里机车等你。 哇，感觉很有画面感，想象到你骑在这个乡间的路上，然后前面一片坦荡， 对， 然后两边有树，风沙沙的吹，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你的身上， 特别美，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给我们带来的私藏歌单的前两首歌都是男生的歌，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女歌手呢？ 孙燕姿。 孙燕姿， 名副其实的我最喜欢的 那你听 到 她的第一首歌是 遇见。 遇见， 第一首就是这首歌。 对， 然后就是听完就爱上了的节奏。 对， 对，没错，甚至我现在婚礼主持的时候很多用的都是她的伴奏， 就那些 MV 的画面就配了这首电乐。 没错， 特别有感觉， 每次听的时候还都会是被感动的那种。 超级感动，因为他的歌词，他的这个声音，他的这个旋律，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感觉感同身受，而且感觉每个人遇见，每个人就是见面呀，说第一句话都是一种缘分。 对，因为其实银城今天带来的都是经典歌曲， 对， 而且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都是歌，这些歌手的算是代表作了。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好的，这就是银城给我们带来的私藏歌单里的三首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有故事的好同学，让银城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有故事的歌。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银城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一看歌名就觉得真的很有故事啊。 你是我的唯一。 哎， 谁呀？ 谁是你的唯一啊？ 就在直播间外等着我呢。 哎呦， 哎呀， 只是一首歌曲，大家不要想太多哈。但可能听到这首歌的名字的话，我会表达说，哎，不是很熟悉，这首歌是谁唱的呢？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谁唱的呢？ 是林俊杰翻唱的。 对，是姐姐 自己的偶像了。 对，姐姐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里翻唱了这首原唱是巫启贤的歌曲《你是我的唯一》。 对，那今天大家要听到一个全新的版本了，就是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赵英成带来自己的一个版本。哇，这首歌曲因为是来到有故事的好同学，所以是一首有故事的歌。 是的， 是他之前心理压力也是蛮大。 好， 是，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歌，再来听听故事吧。 好， 你是我的唯一，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赵英成。 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写封信，却只是想见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放弃。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们已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希望有同样喜欢 JJ 林俊杰的朋友给我扣一波666，谢谢大家。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掌声鼓掌以及666，非常喜欢云城带来的这一首 哇， 你是我的唯一。 谢谢。 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们已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或许你不相信我们已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可以听到哈， 唯一 对，在这个版本当中有很多的鼓掌欢呼的声音，因为这是 JJ 林俊杰翻唱的一个版本。 对， 但其实因为刚刚盈城有提到过，说自己的这个偶像是 JJ 林俊杰， 是， 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 JJ 的影子。我发现盈城在唱高音的时候很像 JJ， 因为你们俩都很善于用鼻腔去发音。 嗯，可以模仿吧？ 我刚刚也发现了，就是有一种很刻意的随意吧，特别像。 对，带来这首《你是我的唯一》歌曲背后的故事。 嗯，你是我的唯一，那就不用多说了，就是送给我女朋友的第一首歌。 哇，好甜。 从我们俩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跟她唱过这首歌。后来每到比如说情人节呀、比如说一个 各种特殊 节日 的时候， 我都会用各种方法表达出这首歌。 你知道情人之间只要想过每天都是情人节，什么表白一百天啦第一次见面一周纪念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每天都是纪念日。 是，但是今天盈城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啊，真的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男孩子，阳光帅气健康，对音乐保有热情，有自己的专业，而且非常的执着，以及喜欢摩托车，喜欢自然亲近，并且也对于爱情忠义，所以看到这样一个青春阳光的形象，就特别的符合我们青年广播给大家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平台。 是， 希望更多像盈城一样的男孩子，以及怀有一颗年轻的心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做客，来分享你们的生活。 欢迎大家。 是，今天时间关系，就跟盈城简单的聊到这里。希望今后你可以再来节目当中，让大家多多看到你。 欢迎再来。 对，今天有家和万事兴，还有清新不外给你刷了一大波的小礼物。 哇， 谢谢。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是今晚有戏，明天我们再见喽，拜拜， 拜拜。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